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大门打开了，在豁然开朗之后，场面却是如此的安静、雅致和悠闲。一间大得像一个会议室的包间，装修得古香古色，还焚着一炉悠悠的檀香。居中的硬木条案上摆着一套功夫茶具，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给一个秃顶男人斟茶。看到杜湘东他们进来，屋里那两个男人并不惊慌。秃顶男人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两只手在胸前一抱，抬头看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戴眼镜的男人则低喝了一声：人呢？人就从大门里侧的一扇小门里涌了出来，五六条汉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西服。凭着听声辨位的本能，杜湘东拧了一下身子，让朝自己来的那条汉子扑了个空，然后是一系列更加本能的技术运用，脚下使绊将其放倒，凌空扣住对方手腕，顺势一掰一扭，猪腿般粗壮的胳膊就脱了臼。这种人身上一般都带着凶器，杜湘东往他腰间一摸，果然搜出一柄匕首。杜湘东反手握住，却不顾及身边的其他人，几步冲过包间，一个腾跃跨过条案，一把按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刀尖顶在他脖颈的大动脉上。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5秒钟。这个时候形势就变成了一条汉子趴在地板上疼得直抽搐，围拢在门口的另外几条汉子投鼠忌器地望着杜湘东，动也不敢再动。痛快，说不出的痛快。多年过去了，他杜湘东依然是一身本事一身胆量，只可惜实战的机会来得太晚。杜湘东几乎想要照搬警匪片里的那句台词了：你有权保持沉默等等等等。但是话却轮不到杜湘东说，大虾米般的警察吼出了一句更加俗套的台词：都他妈别动，警察。说完像周润发整理风衣一样抖了抖肉隐肉现的浴衣，过去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伸手揽住了戴眼镜男人的肩膀。这个男人长得斯斯文文的，看起来像一个中学教师，身处刀锋之下却连眼都不眨，还从桌上抽了几张餐巾纸，仔细把溅出来的茶水都擦干净了。可见类似的场面人家是司空见惯了。当然茶是没有必要再喝了，他僵着脖子又朝秃顶男人拱了拱手：王局，对不住啊，咱们改天再谈。那个秃顶男人不动，征询般的望着大虾米般的警察说道：真是警察，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就喝了口茶。警察说道：您茶都没喝，我们不是找您的，也没看见您。秃顶男人这才起身，对戴眼镜的男人撇下一句：再有这种事啊，我可不敢跟你谈了。说完不看人，迈着方步往外就走。这又是哪个级别哪个机关的领导呢？杜湘东却明白还是别管那么多的好，他来是为了许文革，没有必要再生枝节。 而秃顶男人留下的话却让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挂不住了。他相当有气魄地拍了一下大腿，对大虾米般的警察说道，你们是市局啊还是省厅啊，别管是哪儿我都认识。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了他，不是我找你，这位是北京的。戴眼镜的男人这才看向杜湘东，呜了一声，挥了挥手让黑西服汉子们退出去，把地上那个也拖了出去，然后用两根手指敲了敲刀背说道，行了，有事说事儿吧。杜湘东就放下刀，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一左一右夹着这个人，先问清镇上的煤矿确实是他开的，然后表示他们只是想到矿上寻个人。戴眼镜的男人问找什么人，杜湘东略微迟疑，和那位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出了刘春素三个字。这个煤老板一愣，他们家人把事情捅到北京了，他有完没完了，我不是给过钱了吗？说的杜湘东也是一愣，你知道有个刘春素啊？当然知道，这个人死了，不死我哪记得他呀。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两个月以前塌方了，压在井底下了。然后这个人的表情反而坦然了，轻松了，他站起来舒活了一下筋骨，接着侧过身去，从沙发背后拿出一只皮包来，又从里面掏出两捆钱，顿顿实实地摔在桌面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纸条还封着呢，每捆一万。杜湘东问道，你要干嘛？这个煤老板歪头想了想，又扔了一捆，然后说，北京同志啊，还有这位警察大哥，这是个私密地方，咱们呢也把话说敞亮了吧，你们领了什么人的指示来找刘春素，找刘春素又是为了干什么，我一概不知，也不想多问，不过有人盯着我想坏我的生意，这我是知道的，人命关天，我也不敢和警察胡说八道，那个刘春素确实死了，当初啊我看过尸体，还亲自和他家里人签了赔偿协议，从法律上说呢，这桩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希望别的事情能在你们这里结束，这些钱是小意思，等到北京同志离开大同，我还可以如数再给你们一份。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但是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怕事，要是真撕破脸，不止你们，恐怕你们上面的人也是麻烦，谁要让我头疼，我也会让他头疼，哈哈。说完不再看人，摘了眼镜往沙发上一靠，仿佛闭目养神。剩下两个警察看着三捆钱发了会儿呆，又隔着煤老板对视了一眼，说起来都是奔着刘春素来的，但是对于杜湘东和煤矿老板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故事。屋里静默了片刻，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把目光从杜湘东脸上挪开，重新滑向桌面，在那三捆钱上蜻蜓点水般的跳了几跳，随后三尊人像都活动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身上劲道一松，分别靠向了椅背，还一左一右地翘起了二郎腿。煤老板反而坐直了，双手撑在膝盖上，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大概认为已经给两位警察充分考虑的时间，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谈生意的氛围了。他不紧不慢地拎起茶壶给两个人倒茶，同时问道，两位怎么样啊？大虾米般的警察先开了口，要不是北京同志在啊，我这警察不干了也得废了你。话音不大，但是杀气毕露，煤老板一哆嗦，茶水又溅了一桌子，他刚撑起来的气势转瞬被打了下去，扭脸去寻找杜湘东。杜湘东的回答却温和得多，你的意思我理解啊，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啊，不过呢也请给我们行个方便，毕竟要对上面交代。是是是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然后煤老板探身把钱摞成一块方砖， 往出送也不是，往回拿也不是。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现钱。他还在心里做了一个简单的换算，此时他的工资奖金加在一起，每个月还不到800，这还是上面提出从优待进之后的收入。那么这三捆钱就相当于他干三年的，而且后面还有三捆，自己的六年也就是人家的甩手之间。感慨完了，杜湘东便把手放在钱上，慢慢的往梅老板身前推了一推。我们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路上倒是不辛苦，并没有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梅老板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也就是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素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素非彼刘春素，一个刘春素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素。杜湘东所关心的故事还能讲下去。大虾米般的警察和杜湘东并排坐在车里，自从事情谈妥，这个人几乎是一言不发，仿佛突然没了精神。上车以后一直看着窗外，其实他也可以不去的，而非要跟着，大概是为了履行那句帮人帮到底的承诺。杜湘东本来想对他表示感谢，但是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杜湘东还想，也许这个人也有个故事。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几乎是一掠而过。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这才蹦出一句，到了，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了深坑，不时还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过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够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有两次，虎头奔的半边车身几乎是悬到了山体之外，杜湘东感到屁股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好在司机很老练，把车开的是有惊无险。司机只是抱怨，就连老板也是轻易不愿意夜里去矿上的。直到这个时候，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个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他按下车窗，呼吸了几口因为海拔升高而凛冽起来的空气。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杜湘东回望来路，估摸着从矿上到镇上的距离，这段山路车开了一个小时有余，如果换成人走，恐怕一天一夜都不够用。虽然明知道来往于两地之间必须要靠搭车，但是杜湘东还是想象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还取决于许文革是否就在矿上变成了一名矿工。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场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一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传统印象里淳朴干练的工人阶级模样。车一停下来，他就上前和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啊，北京同志啊，您辛苦了。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带领来宾穿过铁门，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概意思是，本地在历史上就是煤炭主产区，可是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经营举步维艰，因此 市里的领导痛定思痛，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场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干部的身份上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想不通不适应，但是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儿可比过去大多了。这一番场面倒像是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杜湘东引开了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吗？这个基本上啊都替换成了农民工啊。当然了，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养老问题和就医问题呢，我们相信啊这个组织上一定能够。我想知道农民工都是从哪招的？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啊，这个天南地北啊，天南地北啊，什么地方都有。那么刚开始呢是从火车站招工，后来啊又有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啊，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呢就不怕招不上来。那工人们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啊？这个流动性是很大的，很大。那么长则呢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啊，两三个月。所以管理上啊难度很大，难度很大。说话间这几个人就进了厂区。对于一个私营煤矿来说，这里也算是规模不小了。四下里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式的煤堆，还有两辆大卡车正停在山下，大约是等待上货。都知道煤是黑的，但是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座煤山却像覆了一层雪一般的通体银白。而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会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的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呢？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当中，先被发现的一方就算输了。因此杜湘东下意识地躲着灯走，还故意把背佝偻得更弯。好在一路上没碰到什么人，副矿长又把他们引向那栋办公小楼，提议先歇歇慢慢谈。在屋里居然设了宴，桌上还摆了一瓶汾酒。两名警察也不客气，径自坐下，吧唧吧唧地开动起来。副矿长陪在一边不住地夹菜倒酒。这三个人正吃着，却听到远处，具体来说是来自地底传来了两声巨响，让人脚下一颤，仿佛站在了随时可能腾身跃起的巨兽的脊背上。一时间屋里灯影摇动，连斟满的酒都晃出了半杯。大虾米般的警察打趣说道，哎呦，不用搞这么郑重，放什么礼炮啊？副矿长笑着打哈哈，我们这里啊需要爆破开采啊，爆破开采，这个响动是常有的常有的，但是从来没有出过事儿。杜湘东本来想噎他一句，那么刘春素是怎么死的呢？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但是又一想，既然说好了不再过问刘春素，跑题也就没有必要了。再说往后还得需要这位管事的人来配合，因此杜湘东只是问，那工人现在还在井下呀？副矿长坦然回答，我们这里实行的是16小时工作制，想时间要效益，要效益嘛。私营煤矿都是按年限承包的，只有昼夜不停的开采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这个账别说是开矿的人，就连杜湘东也算得过来。怪不得办公楼旁边的工棚都是黑的，一点人声都没有。杜湘东又看了看表，目前还不到11点半。假如早上8点上班，那么离下工的凌晨时分还有些功夫。杜湘东索性踏实下来，细嚼慢咽地吃起了饭。期间本来想问副矿长要一个花名册来看看，但是又觉得多此一举，许文革要是用本名来应聘，那他可真是个弱智了。终于又熬过了半个小时，杜湘东便拍了拍手站起来宣布，咱们到矿里看看吧。 这个时候副矿长就有点不情愿了，他愣了愣嘀咕道，咱们不是说好了来看看打个转就走吗？您二位到底要干什么呢？事到如今也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杜湘东直言以告，他怀疑矿上有一名逃犯，因此需要副矿长做的是以下两件事情。第一，把他带到矿工从井下返回地面的通道附近，再提供一个隐秘的观察场所，保证他可以辨认每一张经过的人脸而不被发现。第二，严格保密，切勿声张。本来还可以责令副矿长把工人们集中起来一一点名排查的，但是之所以没有选择那个方案，还是害怕打草惊蛇。说实话，杜湘东压根儿也不信任这位连死了人都敢瞒报的煤矿管理者。而副矿长听完倒并没有露出多么意外的神色，只是响亮地嘬了几声牙花子，好像在喊牙疼。对于运营一所煤矿有可能面对的各种麻烦，这位副矿长仿佛早已经习以为常。他考虑的是如何度过麻烦，或者暂时压住麻烦，哪怕是把眼前的麻烦变成以后的麻烦也可以。杜湘东直直地看着副矿长，一手横扶在桌上，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这副代表着不可抗拒的公权力的姿态终于让对方屈服了，或者说对方已经完成了他的权衡。副矿长脸上再次绽放了笑容，回答道，您早说嘛，多大个事儿啊，多大个事儿啊。然后话锋一转又说道，这家煤矿是政府的重点扶持项目，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作为煤炭行业的改革标杆，又岂能容忍流窜作案的坏分子破坏抹黑呢？因此对于北京同志千里迢迢地赶来清理工人队伍，他们肯定是热烈欢迎，大力配合的。这时套话就不是套话了，甚而套话从来就不是套话。杜湘东明白副矿长这是在向他讲明厉害，意思和那个煤炭老板说过的话大同小异，警察执行任务没人敢妨碍，但是大家都是有背景的，万一闹大了谁怕谁还不好说。而杜湘东也只能表态，好，职责之内的事我一定要做，但是仅限于职责之内。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杜湘东平静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能否找到要找的人？矿洞突然垮塌，杜湘东又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两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从此走上了追捕之路，也从此开启了他不断为自己失职寻求救赎的职业生涯。杜湘东的人生轨迹全然偏离了自己的理想和规划，而追捕中他渐渐发现两个嫌犯的背后也有着无法言说的隐情。随着时间拉长，这场追逐渗透进几个当事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小说《借命而生》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30。